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1集。段九摇头道： 你们这样不和，届时如何去杀沈爵？给你们三天的时间，我要看到你们亲如兄弟，否则明年的极乐国将不会再发到你们的手里。好好看卷宗吧，孩子们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 锦纳罗和钱达婆俯首恭送段九，推门离开小屋。段九临走时回头看了迟烟一眼，那个孩子仍然望着窗外飘扬的雪花，目光空寂，仿佛除了那飘扬的白雪，这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锦纳罗和钱达婆都走了，屋子里只剩下迟燕一个人。这间屋子其实是云仙楼池塘上的一座水阁，池子已经冻住了，月光下沆荡一片白。云仙楼老鸨很有主意，他在冰上摆了扑面，开了宴席，男男女女便在那冰上追逐打闹。女人不怕冷似的，半拉衣袍，褪下露出白皙的肩膀，流淌着月色的冷光。他其实不太懂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，好像喝了酒抱着女人，就拥有了世间最大的快乐。可明明酒很难喝，女人也很丑。他想，要是小恋在就好了，小恋会告诉他一切的由来。 迟燕哥哥， 窗子底下忽然冒出一个人来，迟燕眸子一缩，显然被吓了一跳。百里渊笑盈盈地撑着下巴瞧他，他今天打扮得很漂亮，黑压压的鬓边插了金蝉玉叶银角簪，耳下垂着金镶玉葫芦坠子，衬着雪白的脸蛋，像一个精细打磨的瓷娃娃，就是眼睛过分黑了些，看人的时候总有种森森的冷气。 哥哥，我们十四天零五个时辰又三刻没见了，你想我了吗？ 迟燕摇头， 没有。 你说错了，你要说想。 百里渊捡起一个雪球打他。 那你这几天过得好吗？ 嗯，挺好的。 你又说错了。 百里渊揉了一个更大的雪球砸在他的鸡案上，一字一句道： 迟燕，你应该说不好。 雪球在卷宗上碎了，屋里有炭火，很暖和，雪球融化成水，阴湿了卷宗上的字迹。迟燕默默地想，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呢。 哼，哥哥是坏蛋，不理你了。 百里渊吐了下舌头，转身跑出去，忽然听见迟燕在他背后叫他。他欣喜地转过头，见迟燕站在窗子后面呆呆地看着他。他冲他招手， 哥哥出来玩。 百里，你流血了。 迟燕说。 啊？ 百里渊愣了一下。 小。 百里渊低头看，有血从裤管里渗出来，雪地上落了星星点点的血迹，血还在流。他后知后觉地感觉到肚子痛，有什么东西在肚子里搅似的，一阵一阵疼。他呆呆地走到轩窗底下，和迟燕两个人一高一矮，大眼对小眼地望着。 我要死了吗，迟燕？ 他的嗓音很细，仿佛要散进风里。迟燕头一次看到他不知所措的模样，像一个正常的孩子。迟燕摇头， 我不知道。 他呆了一会儿，忽然笑起来。 哥哥，你高不高兴？石心让你来杀我，现在我要死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 挑灯夜游。 淡红色的莲花灯照亮脚底下的方寸田地。夏侯恋和沈觉漫无目的地走，不知怎的就走上了一条窄窄的石子路，两边都是土墙，沿途堆着簸箕竹竿。沈觉带了蜜梨看不清路，想摘下来又怕被人瞧见脸。场都游夜市，不一会儿就得有人山人海来围观了。小心翼翼走了半岔子路，踩到一个簸箕，踉跄了一下，被夏侯恋扶住了胳膊。 我拉着你走吧。 夏侯恋说，手滑到他的腕子上，牵着他走。两个人在黑暗里继续走，一路无言。夏侯恋从和唐十七接头之后，一路便没怎么说话，有时也笑着为他解说路边的小玩意儿什么的，但他还是看出夏侯恋眼睛里的心不在焉来。到底是故人，情分怎么能说断就断？他在心里叹气，此番还是没有掂量好。夏侯恋在茄兰长大，故交何其多，这事儿原本便不该让夏侯恋插手。他把手一缩，夏侯恋的手往下滑，落入他的掌中。他察觉到夏侯恋的手僵硬了一瞬，然而到底没有震开，任他拉着。夏侯恋的手常年握刀，粗糙得很，像磨刀的砂纸。他们越走越深，人渐渐没了，随护的场卫远远跟在后面。寂静的夹道里只剩下他们两个，他依然没有松开夏侯恋的手，夏侯恋也没有松开他的。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。寂静里，沈觉忽然道， 茄兰的事儿还是移交给别的当头吧。 不行。 夏侯恋蓦地停了步子，转过身来。沈觉没有刹住，撞到夏侯恋身上。夏侯恋向后踉跄了一下，不由自主扶上了沈觉的腰。他手里还握着花灯的灯杆，那杆抵在沈觉的腰侧。花灯在杆下晃动不停，昏昏的光在他们脸上跃动，隔着一层薄薄的黑纱，彼此都看见对方的眼睛。夏侯恋心里乱跳了一拍，忙往后退了一步，故作镇定地问道， 没上当吧？ 沈觉下意识地想说没有，话到嘴边又绕了一个弯，说道， 撞疼了。 啊，哪里疼？ 夏侯恋低下头看他的胳膊和身子，大冬天的穿得厚实，方才那一下撞得也不凶，怎么就撞疼了？沈觉来不及思考，随便揍了个 腿疼， 说出口就后悔了，他撞到哪儿也没有撞到腿，一听就知道在说瞎话。夏侯恋笑， 是不是走累了？那歇一会儿。 沈觉点头，夏侯恋把灯搁在地上，蹲下来帮他揉腿。他垂眼看着夏侯恋的头顶，说道， 交给旁人去办，对你对东厂都好。 你怕我心软误了大局吗，少爷？ 我还怕你心里难受。 有些事情我总要去面对的。 夏侯恋站起身来，说道， 我躲不开，逃不了，也不想躲，不想逃。 你非要自己折磨自己吗？ 沈觉仍是不赞同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